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06集，给秦冉请长假去 M 州搞事情。管家把心理医生送出去，又进来，看了程俊一眼，然后询问他要不要去楼上睡。程俊低了低头，伸手按了一下太阳穴。 不必，你上楼把书房里我的电脑拿过来。 陈管家抿抿唇，想说一句您也跟着几天没睡了，不过看程俊那挺淡漠的脸，吞下了到嘴边的话，把程俊的电脑从楼上拿了下来。程俊打开电脑，又拿了耳机戴上，吩咐管家去泡了一杯茶过来。他喝了一口茶，把茶杯放到一边，这才打开链接。没一会儿，电脑屏幕上出现了程水那张混血脸。 老大。 视频里的程水微微低头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语气依旧恭敬。程俊的声音压到最低，依旧漫不经心地应着。舒俊的眉眼映着头顶的灯，竟然多了几分烟火气息。 最近 M 州有什么异动吗？ 国际上那些人要抓您不是一两天。还有那贫民窟的商人安德烈也没安分过。马斯家族前两天才劫了一次我们的货。 这都是城水那边的常态。毕竟做这一行，手里掌握着一条可以跟一个小国家相比的经济命脉，有人盯着很正常。连那些老牌家族都忍不住想分一杯羹呢。不过想要从程俊手中分一杯羹难。 嗯。 程俊有些漫不经心地盯着他，低眸一口一口将茶喝得差不多了，才抬头慢吞吞地开口。 好玩吗？ 嗯。 程水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，抬头询问性地看向程俊。程俊没有理会他，他微微低了低头，眼睛依旧挺黑的，轻笑了两声，几乎喃喃地开口道。 这么多人肯定好玩吧。 他想着刚刚心理医生跟他说的话，不由眯了眯眼。秦冉对京城有股莫名的抵触，还有研究院的那些人，这时候陈淑兰刚离世，去京城肯定不合适，好像也就 M 州热闹一点。程俊伸手点着电脑，国际医学组织也在那儿，顾西池跟江冬叶下午也飞去了国际医学组织。想了想，他伸手招来程木。程木放下手边的事情。 俊爷， 你去学校。 程俊低头清了清嗓子，但声音还是有些沙哑。 给他请个假。 这个他指的是谁不言而喻。程木点头询问道。 哦，多久？ 就到高考编吧。 程俊眯着眼睛想了半晌，然后开口。 具体时间还不确定， 但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直接请到高考。他仔细研究过秦冉上次考试的试卷，那个难度下的满分，秦冉应该是不需要再待在学校里的，因为没有必要。至于物理，程俊也心里有数。第一次遇到高三后半学期直接请假的骚操作，程木的表情僵了僵。 哦。 他转身要走。 等等。 程俊抬手把电脑放在桌子上，又想起了一件事，抬了抬眸，语气不紧不慢地说道。 校医室那些字帖都给我拿回来。 啊，江大师的那些字帖呀。程木再一次心很累地表示了解。程管家也听到了程俊的吩咐，他跟着程木出来，忧心忡忡地说。 程木，少爷直接给秦小姐请这么长的假没事吗？后面还有100多天，高考的时候怎么办呢？ 听程管家这么说，程木才想起来，秦冉以物理零分的骚操作考了全市前20这件事，程管家还不知道。不仅是这些，程管家对魏大师、顾西池等等这些事都不清楚。程木还看过程管家在小本本上记着的如何培养秦小姐的事情， 他还十分认真地戴着眼镜，拿着电话去找京城那边人询问。程木忽然就挺起了胸膛，他非常高深莫测地看了程管家一眼，然后拿着车钥匙，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别墅大门。与此同时，穆莹等人也回到了家。宁威精神不好，穆南让宁威先回房间休息，他去厨房把饭煮上，又炖了一个汤。宁威的腿还没好，这两天又把自己折腾了，穆南从头到尾没说话，但却是记在了心里的。估摸了时间之后，他转身准备回到房间写翻译，刚走一步就看到站在门口的穆莹。他眉眼间一向清冷，这几天更是愈发的寒了，看不到任何缓和的笑。穆莹很怕他这样，但还是站在厨房门口拦住了穆南。 外婆已经过世了，你也不要太伤心。 穆莹看着穆南那黑漆漆的眼睛，就开始说不下去了。 今天表姐的那些朋友，你是一早就认识吗？ 他没敢再多说，直接就问出来了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是一辆黑色的奔驰送他们回来的。开车的是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，似乎跟木南很熟，还跟木南说了几句话。木莹发现的不仅仅是这一点，今天临走的时候，林老爷子也亲自送了他们。这要是放在以往，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木莹不是傻子，自然知道林家之前是怎么看待自己一家的。今天林家人的表现，穆莹知道林老爷子是走迂回路线，他不是送其他人，只是单纯的要送穆南。毕竟今天风楼城徐校长都跟穆南说了话，还有那位江叔叔，魏大师跟徐校长。穆莹跟秦冉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从来不知道秦冉竟然认识这么多的大人物。若早知道……穆莹全身都在发抖，她有些意识到她那个表姐似乎不一样了，跟她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可是想想之前门票的事，她的心又发沉。穆南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，目不斜视的眸底都是冰碴子，声音轻又冷。 让开。 这声音，穆莹心下一颤，不由自主的又往后退了一步。穆南侧身离开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穆莹站在原地，抿了抿唇，脸色黑着，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他没有看书写作业，也没有睡觉，而是低头盯着手机看了半晌，翻出秦宇的微信，给他发了一条消息。 M 周，秦宇穿着礼服，手上拿着酒杯，跟在戴然后面。今天一晚上见了不少小提琴界的大处。不远处，一群人围绕着一个络腮胡子、金发碧眼的中年男人。那男人轮廓分明，身上的气息明显跟满场交流会的小提琴师们不同，有一种喋血的压迫感。 老师，那是谁啊？ 秦冉看到刚刚戴然带他拜过的国际小提琴协会的那位大师也在其中，心下有些骇然。他不由得对那位金发碧眼的中年男人十分好奇。 那是马斯管家。 戴然压低声音，那眸底深处也是掩盖不住的向往。 M 州的一个皇家贵族，每年都会在国际学院邀请一个宫廷演奏家，能被马斯管家承认，也是一种实力跟名誉的象征。 魏大师很早之前就被邀请过，可惜他拒绝了。 隔壁那条街就是 M 州的演艺厅，这演艺厅就是马斯家族流传下来最古老的演艺厅。 戴然指向对面的方向说， 你这一生要是能在这里开一场个人演奏会，就是成功了。 就算是戴然自己也没有开过。 明年夏季，你要是能考核成功，成为京城协会第一名学员， 说到这里，淡然摇头，没有再多说，只看了秦宇一眼，让他好好努力。秦宇听着淡然的话，不由低头喝了一口酒，压下心中翻涌的心绪。不往外走，不走出云城那个狭窄的天地，哪里能够知道这世界有多大？青城波诡云谲，卧虎藏龙，沈家不过是京城那江海里的一个小虾米， M 州这边更是他怎么也接触不到的层次。这回跟着淡然来 M 州，他心中的感叹更深了，期间根本就想不起来他外婆逝世的消息。他不由想起魏大师，越是这种时候，秦宇就越是觉得淡然跟魏大师之间的差别真的不能弥补。他看着中央被人簇拥着的中年外国男人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放下酒杯去卫生间，把手包放在一边，然后掬了一把冷水洗脸。洗完脸，放在手包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秦宇便打开手包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是慕莹发过来的微信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 二表姐，今天的外婆的葬礼我看到魏大师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